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在我们的一次通话中，克罗琳告诉我不要担心喂猫的事情，他说我会帮你照顾他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但是事情办完了，你就尽快去睡觉吧。睡多久都可以。我早上7点钟到家睡觉，3个小时后便被电话的铃声叫醒了。我的回答仍然充满了睡意。电话是雷打来的，他说 哦，这不好，波尼，我把你叫醒了，不是吗？ 啊，不不不，你帮了我一个忙，我并不想从防火逃生梯上跳下来。嗯，哦，是在梦里。哦，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梦，而我能想得出的逃脱方法就是跳下来，双腿一迈走进空气。 哦，但你不能那么做是吗？ 是的是的。哦，为什么呢？ 你是一个幸存者，波尔尼，即使你在睡梦中，而且原来你是对的。 怎么？因为我没有跳吗？ 因为注射器里还有几件其他的事情啊。等你醒得差不多的时候，你要不要给我回个电话？我全部说给你听。 我现在已经醒了。你都说来听听吧。 哦，这些现在都能连在一起了，而且昨天晚上我很忙，做了一些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嘛。 那么我把我碰巧知道的一些告诉你，但是不告诉你我是如何得来这些消息的，怎么样？ 嗯，那就行了。 当我讲完了以后，雷又问了几个问题。听了我的答复，他发出了一个个介于叹息和呻吟之间的声音。 这很复杂。我知道我的祖母会把它叫做什么。啊，哈哈哈哈。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吧。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梅雷迪斯和那个叫什么的来着的面前 说出这个词来吧。 哦，他叫尼尔斯。哈，是的，你说的对，他们是会想要加进来捞上一笔的。 你最好能拿到几张逮捕证，问题是我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这意味着我得去找个合适的法官。哦，你准备好戴上你的另一顶帽子了吗，波尔尼？你能用来变戏法儿拉出兔子的那顶吗？ 我有吗？让咱们这么希望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做呢？今天是星期五。 哦，早上看还是呢。 昨天是星期四，但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个整个星期。那就在今天吧，雷，赶在任何人逃到汉普顿之前。几点呢？晚上六点半吗？ 咱们确定在七点吧。 在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吗？在犯罪现场叫上所有的人？ 不不不，他想了一会儿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问题的，而且我讨厌必须得去试着解释为什么我会决定在犯罪现场举行这个大会。你知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为什么不呢？把你家书店七点钟让所有的嫌疑人都来吧。 管他呢，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到达书店的时候正好赶上午休的时间，我把门打开又打开了灯，把特价书桌拿出来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告诉我的猫啊，我很清楚它已经吃饱了，然后关掉了灯，出去锁上了门。我想为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客户留下一张字条，如果我能想出任何聪明的话都可以说的话，我还真的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想到刚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还有每件事情的先后的顺序，最后决定我的大脑还在混乱中，甚至没法留出一张空白的纸条，更不用说在上面写什么东西了。朱纳洛克，当我来到他的门口的时候，卡罗琳唱着，哦，那些瓶子是什么啊？布朗博士的芹菜苏打水吗？我说，哦，是从熟食店买来的。我突然发现辛辣的台湾菜可以跟这个饮料很搭配呀。 是吗？卡罗琳说， 有人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 好吧，我很抱歉， 我们应该开始就去买这个喝。 哦，它的味道很不错呀，配菜配得很有效，不是吗？ 是的，卡罗琳说，尽管它不应该这样有效。 一种甜甜的饮料，味道跟芹菜似的。 哦，除了那个味道是人造的。 卡罗琳同意说，是人造芹菜，它不应该与冷切酱牛肉配在一起，但它确实很配。 这几乎可以算是传统了。 嗯， 这朱诺克相配还是被称为传统太奇怪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正要变成一种传统。 好吧，你是一个天才，波尔尼，特别是当你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 哦，现在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的事儿吧。 啊，你知道什么事情很好笑吗，波尔尼？ 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起来用布朗博士的苏打水来配朱诺洛克吗？ 不，波尔尼，除此之外，我对所有的这些人，蒂尔德里、博伊德、梅雷迪斯和杰克逊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连他们一个都没有见过。 是的，我也没有。 嗯，对， 可不是吗？ 但你至少去过他们每个人的家呀。 不，除了杰克逊的家。 你没有去他那儿吗？为什么要把他踢出去呢？ 他可能在公园坡的那个家，如果他和他的女朋友在波尔洛姆山那边，那么他的妻子和孩子就都在公园坡那里。他的办公室在金融中心，进入那个大楼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那里租间你自己的办公室。此外，杰克逊拿到了免谋杀罪的通行证。 哦，这么说那真的是一场谋杀是吗？ 对，雷确认了，已有证据表明。虽然我不喜欢成为向陪审团提供证词的那个人。 哦，这么说杰克逊倒是洗脱了罪名了。 对，他没有去杀任何人，但他犯了其他的罪，而我不需要去他家或他的办公室把他犯罪的证据揪出来。 或者是他的爱巢吗？ 我只是想用一下这个词，我多久才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呢？你一定在布鲁克林高地那里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了。我跟卡罗琳说，我在那里找到了我需要的一切。午餐后我回到了书店，我只是回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又出去了。下午2:30，我坐在麦迪逊大道上一家咖啡店的桌子旁，看着眼前的壁虎纹身的女子。 克洛伊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眨巴着眼睛看着巴顿·格威内特的勺子说，怎么这个勺子有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那个家伙不想要了吗？ 不，他想要。这个勺子让他感觉自己像亚历山大大帝了。 那他为什么不留着他呢？ 他良心上过不去。 哦，他的良心在困扰着他吗？ 不是他的。无论如何他也不会留着他。 哦，我想你想要拿回你的钱。 我摇摇头。 你不想吗？ 我们做了个交易，克洛伊，你给我勺子，我给你钱，完事了。 那现在我该拿这个勺子怎么办呢？ 啊，钱嘛，去欧洲，如果你还想去的话，钱是你的。 不，我是说勺子。 我会建议把它放回原处的，但是那个人已经知道他失踪了，所以我想你必须把它放在某个地方，然后某一天装作发现了它。 我必须把它放在一个他认为是自己错放的地方。 怎么都行。 而我可以留着那些钱吗？ 对。 哦，你知道吗？到昨天为止，这是算是最好的一次交易了，而现在它竟然变得更好。哦，除非这里面有什么陷阱是我不知道的，对吗？哦，有什么陷阱吗？ 什么都没有， 那真是太棒了。他说着，然后把勺子放在钱包里，拿出了一支钢笔，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一串数字。给你吧，我的手机号码。哦，这是能找到我的最好的方式。哦，如果你知道，要是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偷的东西的话。 我把餐巾折了起来，放进了口袋里存好。 他说，啊，其实我辞了工作，那仍然是我的号码。除非我已经在欧洲了。 回到了书店之后，我打电话给雷，确认我们还是7点碰头。他说，有些人可能会提前几分钟，也有人总会迟到几分钟，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咱们可以按计划开始开会。 我说，4个奥斯麦特家的孩子都会到的。 迪尔德利、博伊德、梅利迪斯和杰克逊，博伊德会带他的伙伴的，名字是史蒂芬，但不要问我他是哪个伙伴。对，史蒂芬是他生活上的伴侣，那就是带他过来。所以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火岛。 梅迪恩斯会把尼尔斯带过来，而蒂尔德利没有任何人可带。杰克逊会把他的妻子或者是女朋友带过来，但他没有提出到底带哪一个。那就是六个人，再加上我们来自柳树街的神秘客人，我会亲自去带他过来的。那是七个人，加上你八个，我猜还会有一些其他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到场。 你是指警察吗？ 两个，也许三个。我找我觉得能靠得住一起办事儿的人。九十十一，加上卡罗琳，因为我不能把他拉下。 十二个，再加上你自己，是三个。哦，波尔尼，我希望你不是特别的迷信。 不，我不迷信。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十四个吗？因为我不敢相信柳树街的那位不会把自己的律师也算进来。 他要律师干什么？他知道自己不是此次调查的目标。 那是他自己看的。 他是一位活跃的开明的公民，帮助我来揭发一位臭名昭著的盗贼。 我明白了，听起来也不假。我告诉卡罗琳晚上七点钟，然后跟他说了一遍来客的名单，接着说，所以恐怕我们也没有机会感谢上帝今天是个星期五了。 如果我们在五点半关门的话， 我想我可能就一直开着门。雷说我们可能会有几只早到的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去用一小时来做一直拖着没做的除尘和清洁工作，然后六点半左右到你的书店，你觉得怎么样？ 我会在这里的。 而且我们仍旧可以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是这一次我们手里没有拿着酒杯庆祝。 确保雷克斯斯托特的安乐椅侦探尼鲁沃尔夫系列有货一直很困难，因为人们不断地发现这个系列多么有趣，继而来寻找他们还没有读过的他的其他的作品。还有他多年的粉丝也会经常来这里，希望能够补充上系列里某本被亲朋好友借走就再也没有还回来过的书。我设法找到了一本该系列里读书俱乐部版的《还不如就死了》，来作为谋杀案座谈会对房间和嫌疑犯布置的参考书，上面写着沃尔夫如何在解决案件之前就安排了一大堆嫌疑犯来座谈，将各种各样的人安置在各种椅子上。我没有一把红色的皮椅子，也没有一匹黄色的椅子，实际上我所有的客人都得站着听，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小演说图表，试图排列好我将要演讲的文稿的顺序。我其实比你想的要花时间，因为每当书中沃尔夫的助手阿奇提及某句不周边的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我都要把书翻回到前面，努力找出这个人第一次出现时的场景。我没有找到那些，却发现其他写得好的地方，然后意识到唯一明智的做法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自我上次读这个系列的书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我满心期待地准备再去把它读它一遍。我想门打开的时候，我确实是听到了铃声。我对他的注意力，同时对外面的街道上传来了一阵刹车声的注意力是差不多的。当门铃响后，又随之而来了其他的声音。我确实应该抬头去看一眼了，否则那个声音也只算是城市里嘈杂背景音乐的一部分。 我不敢相信， 一个女人的声音 声音里透着惊讶、喜悦，好像很高兴找到一家老式书店。这点毫无疑问。也或者更令他特别高兴的是，意外地找到了一本他一直在寻找的书。如果不是因为我正在读的书特别引人入胜，我会抬头看他一眼的。但是，我几乎要确定，你永远也不会开门了。我还以为你琢磨出了我每日的行程表呢。所以，能够确定，在我过来的时候，你刚好可以关上门。但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不是吗？你怎么看呢？哦，我的天哪！是那位给我留下便条的女士。我从我的书上抬起了头，我看到了一个年轻苗条的亚裔女郎站在那儿。她穿着黑色的休闲裤和一件蓝色的丝绸上衣，她把一个书包甩在了肩上，脸上的表情在看到我之后，从高兴转为了惊讶。我怀疑自己的表情也一定经历了同样的转变。然后我们的眼睛盯着彼此，仔细地看着对方。与此同时，我们都开口说出了同样的话。朱娜洛克，我对这个女子说，你会说英语啊？你也会啊？谁能猜得到呢？但是，哦天哪，这真的很尴尬。哦，你看，当你生活在一个除了对大胸女人有迷恋，就是对亚裔女孩上瘾的文化中，你若想要生活变得简单，就最好在交流的时候装成你不会说他们的话。哦，我可以理解这么做的道理。我说着仔细地看着他，但这只是你不说英语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吗？你在装的过程中也自得其乐，不是吗？哦，你喜欢愚弄人吗？他说，哦，被你看穿了。是，你说的对，那不太好，是吗？这可能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哦，那正是我所担心的。但也是性格缺陷里比较可爱的那一种。他笑了起来说，你这么想吗？他确实帮我打发了时间，而且我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方式。你一定工作了很长的时间。足够长了，长到让我无法在你每天极为短暂的工作时间内赶来。事实上，我每天都在餐厅工作，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偶尔月亮呈绿色的时候，我会祈求我的叔叔在中午生意不忙的时候放我半个小时的假。你的微笑有什么好笑的？我说，你说什么？偶尔月亮呈绿色的时候。我说绿色了吗？我的意思是蓝色。我甚至知道这句谚语的来源是什么，你想知道吗？我确实知道。在一个月里有2次满月，被称为蓝色的月亮了。而月亮很少会一个月圆2次的。但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有什么典故吗？哦，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可以随时上谷歌搜索，不管对还是不对，我们总会有一个答案的。无论如何，不管月亮是蓝的或者是绿的，我有空就会赶过来，而你呢，总是大门紧闭。然后你就开始留条了。我没忍住啊，我这么做很让人讨厌，是吗？更让人觉得着迷。真的吗？给人启发啊，甚至可以这么说。其实那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好像一种在线调情。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他了，给你100万年你也不会跟他调情了。但是如果是在线上的话，谁又会在乎呢？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和给我留下纸条的这位亚裔姑娘眼神相遇了，她好像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面对面的调情，他的脸红了起来，迅速转了开去。啊，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他说着从我的身边走开，跑到放了一堆书的架子上，然后抽了一本迪特尔·博赫尔森的《安东尼·德沃夏克这位音乐家和他的音乐》回来了。他说，啊，你不会相信的，我找这本书找了多久？哦，你也不会相信，我拥有这本书，拥有了多久？哦，真的吗？是啊，我买下这家书店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书架上了。他说，哦，我可以从外面看到它的，只是我永远不能进来把它买走。哦，这价格还对吗？只要10美元吗？哦，这是旧的价格，是吗？这也就是我担心的。哦，那你现在想要多少钱呢？啊，不要钱，免费。哦，别这样，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这本书在我的存货里已经有些日子了，而你呢，是第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想想，我从你手中拿到的那些美味的食物，更不用说你为了买这本书经历的种种困难。哦，真的真的，好，请把它放进你的包里去吧。嗯，如果你确定的话。我告诉他说，我很确定。他把那个男人和他的音乐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他说，哦，谢谢，哦，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我叫博尔尼。我说，哦，波尼·罗登巴尔。哦，是吗？哦，我是凯蒂黄。哦，你来自台中吗？不，台北。好吧，好吧。但是叔叔是台中来的两个人之一吗？二人组的两个人就是他。他说着，再说，为什么要改变餐馆的标志呢？哦，他也来自台北。但他认为台中听起来更有异国的情调。嗯，他是对的。啊，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哦，在台湾的中间，台北的西南部。 哦，是吗？我也是刚刚才发现。你上谷歌搜了吗？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的饭还是偏台中口味的，特别是像左宗棠鸡和橙汁牛肉。不，我是说真正的食物。朱纳洛克吗？好，你会一直拿这个笑话来逗我吗？对不对？你在我这儿啊，估计翻不了身了。啊？等我下课。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他的《紫心大陆》，他就成了我最主要的男人了。而卖到这本书的时候，时机刚刚好，简直太完美了。因为我将在星期天下午演奏他的长笛和钢琴奏鸣曲，就是 A 小调的那首。哦，幸亏你仔细地说了一下，所以你是一名音乐家。不，还不算吧，但是我计划要当一名的。哦，一位刚露头角的音乐家。怎么，你在做公演吗？啊，不是，那只是一个学生的练习演奏。我是茱莉亚德音乐学院的学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我在餐厅度过全天的时间，晚上一半的时间去学院上课，其余都是练习的时间。哦，你想来吗？我的意思是说，这只是一个学生的练习演奏会。我们谁都还没有去参加爱乐乐团的试镜考试。但是另一方面，演奏的门票与波赫尔森先生的书价是相同的。哦，也是10块钱吗？不，免费的。啊，你可以带来那位他的名字叫卡洛琳。我说着并决定回答这个并没有被提起的问题。是的，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不是一对情侣，而且他喜欢女孩子。哦，你知道吗？不，我隐隐约约的好像察觉到了。嗯，是因为他的发型吗？但是你们一直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同时看到过你们两个。但我的意思是，你们总是轮流来，每次每个人都是买两份食物。哦，朱诺洛克还有其他的。我知道，我知道。那你，我也和卡罗琳一样，就是说，我们，都喜欢女孩子。哦，是吗？我也有这种感觉的。哦，上帝啊，我要迟到了，我应该去排练的。我的朋友肯定要杀我了。你是说吹笛子的那个吗？哦，不是，弹钢琴的那个。我是吹笛子的。而且大多数人说笛手时发音都是不正确的。可是你发音却很正确，不是吗？啊，这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感到很高兴。哦，我也不知道。哦，你们的演奏在星期天的什么时候啊？爱丽丝帕利演奏厅，下午3点，四位可以随便坐的。所以你就得早一点到了。哦，你真的会来吗？我不会错过的。真的吗？你知道有一些男人对于吹木管乐器的女人是有一种奇怪的迷恋的。哦，真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这可是人生的奥秘。我很高兴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很高兴，但是我可能也有你刚提到的另一种癖好。我希望那是对亚洲的女性，而不是对大胸。比这个更要具体一些。是针对来自台北聪明可爱的女孩的。我可爱吗？我的虎妈听到你用这个形容词，那会感到非常的骄傲的。哎呦，糟糕，我真的要晚了。知道知道，周日下午3点，爱丽丝她的演奏厅，然后我们去吃晚餐。那太棒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波尔尼，只要不是中国菜。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着飞身出了门。 开地离开的时候大概是6:15。如果他再多等5分钟，他就可以帮卡罗琳去扶着门了。卡罗琳弄来了2瓶博若莱红酒和一盘来自甜蜜苦痛奶酪餐厅的聚会拼盘。当我试图弄清楚该把各种东西放在哪儿的时候，卡罗琳拿下了挂在门上营业或者是关门的标牌。标牌上显示的文字一般取决于标牌到底是朝哪一个方向的。卡洛琳换上了一块用手写的纸板，上面写着私人聚会。他说，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类似节日的时刻，至少当你把地毯从他们的身下拉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往正确的方向倒去。我希望他们不会介意用塑料杯喝酒吧。如果介意，他们至少很有礼貌的没有表示出来。在指定时间的15分钟前，第一个到来的是一位手上涂着明亮的红色的指甲油的苗条的长着金发的女郎。她说我好像来得早了点儿。不过我通常就是那个早到的，而我要见的人却通常会迟到。你好，我是迪尔德里奥斯特迈尔。我见过他的照片，所以认出了他，就像我认出了之后来访的客人一样。博伊德奥斯特迈尔和史蒂芬凯恩斯，他们身形高大，棕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他们的身上有着因长期运动隆起的肌肉。在切尔西健身房 T 恤和紧身莱威牛仔裤的包裹下显得非常的有型。博伊德的脸上有修剪完美的胡子，给拼盘里的奶酪投去了专业的评审的眼光，然后对其颇具吸引力的摆设表示着赞叹。史蒂芬，对，没有胡子的那个，称赞葡萄酒选得很不错。梅雷迪斯奥斯特迈尔和尼尔斯卡尔德由一名穿着制服的巡逻员护送而来了。巡逻员名叫摩顿奥法鲁，是个骨瘦如柴的家伙，脸上有尖耸的鼻子和带尖的下巴。梅雷迪斯看上去更像是那种性感的地母型，全身肉嘟嘟的，带着温暖，而她的丈夫则像一截弹簧般悠闲自在。我不难想象出她在一个小舞台上来回踱着步子，并且告诉演员们该如何做的样子。她往杯子里装满了葡萄酒，但是没有要奶酪。而他的妻子梅雷迪斯则扮成了斯普拉特夫人，和他的选择完全反了过来。巡逻员奥法隆既没有要酒也没有吃奶酪，但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观察到在场每个人的地方。可是不久之后他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谈话的人。另一名便衣警察与杰克逊·奥斯特迈尔先后走进了屋。杰克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律师，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理发成本恐怕超过了警察穿的衣服，而他身上穿的定制的西服恐怕比外边停的警车还要贵。我没有听到便衣警察的名字，我也不认为他告诉过我，但我听到奥法隆称他为汤姆。 卡罗琳晃悠到我的身边，视线在房间里扫动着。她说：“他们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啊。”我同意说：“是，确实是。”而且他们都在交谈，就像人们在社交聚会场合上做的那样。哦，卡罗琳，你真是个天才，哈哈，想到葡萄酒和奶酪拼盘。波尔尼，你总会需要一些东西来打破沉默的，如果不是用这个，哦，你还得绞尽脑汁想出更高明的办法来了。这个时候屋里的交谈声有着优雅的聚会的韵调，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屋里的声音足以淹没门口的铃铛声。不过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因为房间安静下来了，然后大家把头转过去看向最新到来的人。在雷基西曼身旁的是一位身穿三件套西装的中年男子，他的翻领上缝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一颗小黄铜片的纽扣，但是我不能看清楚上面的图案是什么，也无法猜测出他是为支持哪位候选人而做的。雷说：“ 哦，诸位晚上好。”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我叫雷基西曼，是纽约警察局的警探，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这一次的聚会完全是非官方性质的。哦，我想你们都彼此认识，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兄弟姐妹。哦，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这里的这位绅士，他是我请来帮助我们大家的。 于是众人的眼睛从雷转到了他身边的男人的身上。 哦，这位先生名叫霍尔顿，阿尔顿·史密斯， 他说着。梅雷迪恩·奥斯特迈尔把奶酪拼盘传了过去，就在他的妹妹蒂尔德里拿过来两杯葡萄酒的时候，雷接着说：“ 现在我会把事情交给我们今晚的主人。哦，对，这位是波尔尼·罗登巴尔，是我认识了多年的一个人。他除了拥有这家满是旧书的书店以外，还有一些可以把兔子和帽子区别开来的真本领。哦，波尔尼，你觉得可以开始了吗？”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了，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眼神都有些迷茫，只有一个例外，那双眼睛今天晚上第一次直视着我。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说：“ 欢迎来到本尼家书店，我想你们一定都想知道我今天晚上为什么把你们招到这里来。不久以前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它触动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海伦·奥斯特迈尔，对，今天晚上在座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去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一场歌剧演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想早些离去。他坐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但显然那天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花生有了接触，而他本人对花生有着严重的过敏反应。回到家的时候他没有好转，反而感觉更糟了。他试图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以抵制他那已经开始经历的过敏性的休克，但这一针来得太少太迟了。他微弱的心脏无法应付巨大的压力，他跌倒在地，躺在了那儿。这个时候 蒂尔德里的眼睛里含着眼泪，不肯掉下来。史蒂芬则握住了博伊德的肩膀，安慰着他。 尼尔斯对梅雷蒂斯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我接着说， 是的，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但这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海伦·奥斯特迈尔幼年便患上了哮喘，而且对很多东西都过敏。随着他的成长，哮喘消退了，过敏症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他们又回来了，而且一路发展成了心脏病。虽然他可能已经比预期多活了好多年，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夺取生命。 迪尔德利说，哦，是的，至少他来得很快，他没有受什么苦。 博伊德说，哦，他直到最后还精力充沛，而且他会很讨厌卧床不起的。哦，幸亏他没有去受那个罪。 梅雷迪斯说，博物馆新展、歌剧、话剧，那些事情就是他的人生。哦，如果没有他们，他就不会想继续活下去了。 杰克逊补充说，他去世前还是很健康的，他的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 他对那个前景感到十分的恐慌，当他的一个好朋友出现早期的老年痴呆症的迹象的时候，他是大受震动的。 博伊德说，他告诉我，希望自己在变成那样之前就死掉。 而迪尔德利附和着他。 我说，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不过我认为那还是一件让人感到难过的事情。 是的，是是的，是的。 房间里传来了赞同的声音。我继续说，而且这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哦，我是说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倒地不起，这些都是无法预防的。但是在海伦·奥斯特迈尔倒地不久之后，有人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而且走过了他躺倒的地方。这个人有自己的钥匙，而且知道这个时候的房子应该是空的，因为管家已经在几个小时前离去了。而奥斯特迈尔太太则应该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院里，至少还要一个小时以上才回来。 迪尔德利说，啊，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种可能。当我发现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散落在他的身边。哦，那仿佛是一个小偷在一直寻找着什么。 我猜是因为他走进门的时候看见了那个贼，而贼就杀了他。或者如果这个贼没有真的打他，或者是刺伤他，看到这个贼的震惊也可能会导致妈妈心脏病发作的。事情就是那样的发生了，不是吗？ 雷对他们说，那也是我们想到的第一种可能。在我们开始调查以后，就发现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遭受暴力的迹象。 我说，好，让我们先来专注入侵者吧。我们对他有什么了解吗？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